你好，我是盛严敏，这里是网络编程实战第26讲，欢迎回来。在前面的一讲当中，我们使用了进程模型来处理用户连接请求。进程切换上下文的代价是比较高的，那幸运的是有一种轻量级的模型可以处理多用户连接请求，这就是线程模型。那在这一讲里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线程模型。线程是运行在进程当中的一个逻辑流，现在操作系统都允许在单进程当中运行多个线程，线程由操作系统内核管理，每个线程都有自己的上下文，包括一个可以唯一标识线程的 ID、站、程序计数器、寄存器等等。在同一个进程当中，所有的线程共享该进程的整个虚拟地址空间，包括代码、数据、堆、共享库等等。在前面的程序当中，我们没有显示使用线程，但这并不代表线程没有发挥作用。实际上每个进程一开始都会产生一个线程，一般都被称为主线程，主线程可以再产生子线程，这样的主线程子线程对可以叫做一个对等线程。那你可能会问，既然可以使用多进程来处理并发，为什么还要使用多线程模型呢？简单来说，在同一个进程下，线程上下文切换的开销要比进程小得多。怎么理解线程上下文呢？我们的代码被 CPU 执行的时候是需要一些数据支撑的，比如程序计数器告诉 CPU 代码执行到哪里了，寄存器里存了当前计算的一些中间值，内存里放置了一些当前用到的变量等等。从一个计算场景切换到另外一个计算场景，程序计数器、寄存器等这些值重新载入新场景的值，就是线程的上下文切换。POSIX 线程是现代 UNIX 系统提供的处理线程的标准接口。POSIX 定义的线程函数大约有60多个，那这些函数可以帮助我们创建线程、回收线程。文稿里有一个简单的例子程序，你可以看一下。Thread Hello World 程序中，主线程依次创建了两个子线程，然后等待这两个子线程处理完毕之后终止。每个子线程都在对两个共享变量进行计算，最后在主线程当中打印出最后的计算结果。程序的第18和19行分别调用了 pthread、create 创建了两个线程，每个线程的入口都是 thread run 函数。这里我们使用了 calculator 这个全局变量，并且通过传地址指针的方式将这个值传给了 thread run 函数。当调用 pthread create 结束，子线程会立即执行，主线程在此后调用了 pthread join 函数等待子线程结束运行这个程序。那很幸运，计算的结果是正确的。正如前面看到，通过调用 pthread create 函数来创建一个线程，你在文稿当中可以看到这个函数的原型。每个线程都有一个线程 ID 唯一来标识，其数据类型为 pthread t， 一般是 unsigned int。 pthread create 函数的第一个输出参数 tid就是代表了线程 ID， 如果创建线程成功， TID 就返回正确的线程 ID。 每个线程都会有很多属性，比如优先级、是否应该成为一个守护进程等等，这些值可以通过 pthread attribute t 来描述，一般我们不会特殊设置，可以直接指定这个参数为 now。 第三个参数为新线程的入口函数，该函数可以接收一个参数 arg， 类型为指针。如果我们想给线程入口函数传多个值，那么需要把这些值包装成一个结构体，再把这个结构体的地址作为 pthread create 的第四个参数，在线程入口函数内再将该地址转为该结构体的指针对象。在新线程的入口函数内可以执行 pthread self 函数返回线程 TID。 终止一个线程最直接的方法是在副线程内调用 pthread exit 函数，当调用这个函数之后，副线程会等待其他所有的子线程终止，之后副线程自己终止。当然了，如果一个子线程入口函数直接退出了，那么子线程也就自然终止了，所以绝大多数的子线程执行体都是一个无限循环。也可以通过调用 pthread cancel 来主动终止一个子线程，和 pthread exit 不同的是，它可以指定某个子线程终止。我们可以通过调用 pthread join回收已终止线程的资源。当调用 pthread join 时，主线程会阻塞，直到对应 TID 的子线程自然终止。 和 PSRide Cancel 不同的是，它不会强迫子线程终止。一个线程的重要属性是可结合的，或者是分离的。一个可结合的线程是能够被其他线程杀死和回收资源的，而一个分离的线程不能被其他线程杀死或回收资源。一般来说，默认的属性是可结合的。我们可以通过调用 pthread detach 函数可以分离一个线程。在高并发的例子里，每个连接都由一个线程单独处理。在这种情况下，服务器程序并不需要对每个子线程进行终止。这样的话，每个子线程可以在入口函数开始的地方把自己设置为分离的，这样就能在它终止后自动回收相关的线程资源了，就不需要调用 pthread 照应函数了。那接下来我们改造一下服务器端程序。我们的目标是这样，每次有新的连接到达后创建一个新线程，而不是用新进程来处理它。你在文稿当中可以看到这个程序，它的第18行阻塞调用在 accept 上，一旦有新连接建立，阻塞调用返回，调用 pthread create 创建一个子线程来处理这个连接。描述连接最主要的是连接描述字，这里通过强制把描述字转换为 void 星指针的方式完成了传值。如果你对这部分有点不理解，建议看一下 C 语言相关的指针部分内容。我们这里可以简单总结一下哈，虽然传的是一个指针，但是这个指针里存放的并不是一个地址，而是连接描述符的数值。新线程入口函数 thread run 里第6行使用了 pthread detach 方法，将子线程转变为分离的，也就意味着子线程独自负责线程资源回收。第7行强制将指针转变为描述符数据，和前面将描述字转换为 void 星指针对应。第8行调用 loop echo 方法处理这个连接的数据读写。 loop echo 在接收客户端的数据之后再编码回送回去。运行这个程序之后，开启多个 telnet 客户端，可以看到这个服务器程序可以处理多个并发连接并回送数据，单独一个连接退出也不会影响其他连接的数据收发。上面的服务器端程序虽然可以正常工作，不过呢，它有一个缺点，那就是如果并发连接过多，就会引起线程的频繁创建和销毁。虽然线程创建的上下文开销不大，但是线程创建和销毁的开销却是不小的。能不能对这个程序进行一些优化呢？我们可以使用预创建线程池的方法来进行优化。在服务器端启动时，可以先按照固定大小预创建出多个线程，当有新连接建立时，往连接字队列里放置这个新连接描述字。线程池里的线程负责从连接字队列里取出连接描述字进行处理。这个程序的关键是连接字队列的设计，因为这里既有往这个队列里放置描述符的操作，也有从这个队列里取出描述符的操作。对此需要引入两个重要的概念，一个是锁 mutex， 一个是条件变量 condition。 锁很好理解哈，加锁的意思就是其他线程不能进入，条件变量则是在多个线程需要交互的情况下用来线程间同步的源语。我在文稿里放置了 block queue 相关的定义和实现，并在关键的地方加了一些蛛丝，有几个地方需要特别注意。第一是记得对操作进行加锁和解锁。第二是当工作线程没有描述字可用时需要等待。第43行通过调用 pthread count wait， 所有的工作线程等待有新的描述字可答。第32行主线程通知工作线程有新的描述符需要服务。服务器端程序有了描述字队列，主程序变得非常简洁。第19-23行预创建了多个线程，组成了一个线程池。28-32行在新连接建立后将连接描述字加入到队列当中。7-9行是工作线程的主循环，从描述字队列当中取出描述字，对这个连接进行服务处理。同样的，运行这个程序之后开启多个 telnet 客户端，可以看到这个服务器程序可以正常处理多个并发连接并回显。和前面的程序相比，线程创建和销毁的开销大大降低，但因为线程池大小固定，又因为使用了阻塞套接字，肯定会出现有连接得不到及时服务的场景。那这个问题的解决还是要回到我在开篇词里提到的方案上来，多路 IO 复用加上线程来处理。 仅仅使用阻塞 IO 模型和线程是没有办法达到极致的高并发处理能力的。那这一讲我们使用的线程来构建服务集端程序，一种是每次动态创建线程，另一种是使用线程值提高效率。和进程相比，线程的语义更轻量，使用的场景也更多。线程是高性能网络服务器必须掌握的核心知识，希望你能够通过本讲的学习牢牢的去掌握它。和往常一样，给你留两道思考题。第一道，连接字队列的实现里有一个重要情况没有考虑，就是队列里没有可用的位置了，想想看如何对这种情况进行优化。第二道，我在讲到第一个 Hello World 计数器应用时说结果是幸运，那这是为什么呢？怎么理解呢？欢迎你在评论区写下你的思考，我会和你一起讨论，也欢迎把这篇文章分享给你的朋友或者同事，